你说这天气里的变化，你说这工作里的繁忙，你说这无关爱的痛痒，我听懂你没说的话。我没问这片要归还吗，我没问宠物要归谁养，我没问你旅行的计划，因为沉默已做了回答。恋人没有受伤，只是没有成双，感觉没有说谎，只是没有真相，牵挂没有放下，只是爱被下放，也许我们默契一样。幸福是面海洋，他们说相爱是种飘荡，他们说看着相同方向能带我们走出迷惘，但眼泪说了你的彷徨，但叹息说了我的荒凉，但冷漠说了我们很像，同样无力在爱的铿锵。恋人没有受伤，只是没有成双，信任没有投降，只是没有希望，寂寞没有喧哗，只是心像哑巴，我恨我们默契一样。我们默契一样。